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邓弘毅。我的愿望是，因为我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选择，我现在也即将面临相当多的选择。我非常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能做出一个让自己以后不会遗憾的选择，走上一条自己喜欢的并且乐意为之奋斗的一条道路。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 FM982 AM927双频收听，爱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 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这里是 Fresh Radio，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8点整准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今天天空真的是好漂亮，感觉就不应该上班，就应该待在家里或者出门跟朋友一起逛一逛。但当然呢，因为要给大家带来挑战新歌声的直播，所以我跟杨帅来上班是没有怨言的。 其实我好想说你刚刚的那套说辞，在过去两个月里我听过了无数次了。 因为天气很好，就是想要表达出来各种不想上班，是吗？ 对对对。 那其实没有啦，每天下午跟大家一起相约在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以及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的这种调频和大家一起相约。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是很欢乐的。 哎，对，在表达心情的时候还告诉了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对，大家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还有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 Fresh Radio 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你的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一栏当中就有直播的页面。 是， 然后点击当中呢，就可以在热门当中找到我们活力982正在直播的直播间了。现在看到老朋友新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也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下面的这个字幕栏哈，看到我跟杨帅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了。同样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爱情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感觉这个聊三个月也聊不完。 爱情电影这个面也太广了，对不对？ 但一开始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抛砖引玉一下哈， 是， 这是我们的套路，所以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最喜欢的爱情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发送到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 我只想唱歌给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电影的主题曲呢，总是给影片增色不少。那些非常经典的影片，也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人，也从未过时。什么时候我们拿出来听的话，都会极有画面感，感觉听到这首歌，就好像那个电影的画面又重新在眼前浮现了一样。 是的。 但是说到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一首《一生所爱》。 在奔浪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天的你漂泊在白云内，苦海 这个副歌一出来，很多听众朋友们一定会说，哎，这首歌我听过。 是，虽然是广东话版本的哈，但是听到了之后就会跟着不自觉的哭喊。 哭喊，对，这首歌曲呢是经典的电影，是这个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 是这个呢，大家听到的就是原版最早的那一个《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 是， 这首歌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它是卢冠廷演唱的， 是， 但他自己的这个作曲是卢冠廷做的，作词是他的妻子唐淑琛做的， 夫妻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 但其实当时这个故事，这首歌其实背后还有一点小故事，因为电影的导演叫刘镇伟嘛，当时他并不知道周星驰和朱茵已经分手了，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选电影的片尾曲嘛，应该就是按照电影的主题，爱情主题来选嘛，就让这个卢冠廷创作了这首《一生 生所爱，但是呢他说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他就觉得这个主演周星驰和这个朱茵之间 另外的一位主演 是对， 感觉有的时候冥冥之中缘分很奇妙哈。 嗯， 但当2013年《一生所爱》又再一次的重新翻唱了之后，这一次是选择了女主角舒淇来演唱， 是 用于这个新上映的叫做《 西游 降魔 篇》。 同样呢，2016年的这一版呢，卢冠廷夫妇又重新做编曲，由韩庚来演唱，作为《大话西游三》的主题曲。 是， 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哈，是卢冠廷2015年重新编曲制作的版本。 哇哦。 这个西游记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IP， 不管是电视剧、电影，或者是国内外，都很喜欢拿这个 IP 一直来翻拍啊。 是，而且在刚刚立项的这个广电总局下半年将要投拍的这些电影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个电影的名字很奇怪， 叫什么？ 叫《西游记之高老庄》。 我 可能要再拍一个新的故事。 我听到这个片名就很想去看，因为在上个月有一部电影叫《悟空传》，对不对？ 嗯， 这个《悟空传》呢，就是讲的，就是也是大家知道的，一般拍这个《西游记》都不按套路出牌，都不讲他们取西经有多难，因为在电视剧版的《西游记》里已经看过了，所以电影选取的角度一般都会是以爱情作为这个出发点，讲师徒四人们的爱情故事啊。上个月的这个《悟空传》呢，就请来了一众的实力歌手来打造这个电影的插曲和主题曲。其中这个女主角的这个主角的歌曲呢，就是由 角色歌曲 就是由我们的谭雅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紫，因为剧中的这个女主角名字就叫做阿紫。 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紫，来自谭雅的演唱。 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 听的旋律啊，感觉这也是一首只要一听大家就会忘记故事的情节，即使有一天真的忘记了故事的情节，忘记了电影，也不会忘记这个电影当中的插曲。 只听到这个谭雅的演唱，就会发现这部电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呈现给大家。 嗯，这首歌呢就是以电影当中孙悟空和阿紫的凄美爱情故事为创作灵感，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心中有爱但是却来不及相守的深深的遗憾之情。 哇哦， 你从歌中有听到吗？ 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连未完的心愿。 您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挑战新歌声今天为您送上的一首来自蔡健雅的紫，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互动的主题，就是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刚刚上映的奇幻电影叫做悟空传，感觉出了这个歌也是描绘出了电影当中的男女主角之间撕心裂肺的感情。 是的， 现在呢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依然直播继续，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同时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呢有很多新老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当中，也再一次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爱情当中的经典插曲，你觉得哪一首歌是你的心头号呢？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欣赏一下唱吧红人的精彩作品。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来到魔音秀，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 今天呢我们同样要有很多这个精彩的唱吧红人演唱的这个歌曲的 MV 来送给大家， 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熟悉我们套路的朋友就知道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 PK 的环节。 battle 的时间到了， 是这三位歌手啊来自我们唱吧红人当中我们选择的一些歌曲，所以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如果你喜欢第一个人的演唱的话呢，就扣一波一，第二人扣一波二，第三波人扣一波三，看看谁的得票率最高，我们可能就会请他来到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他的音乐。 是的， 那还要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虽然说我们已经直播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唱吧的平台已经非常熟悉我们了， 是， 同时也要再发出一次招募令，我们希望来自北京地区的朋友还有全国的朋友，音乐爱好者想要表现自己的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北京地区呢，您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视频以及一小段个人介绍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如果您不在北京地区呢也没有关系，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是一档全平台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所以您只要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像今天我们这样的唱吧红人的 MV 的形式一起来给大家送上的话，只要把演唱的链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是的，大家可以把演唱的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了。刚刚讲的今天的主题叫做爱情电影中的经典插曲，所以今天的这三位唱吧红人带来的这个 MV 也是这个电影的插曲。首先要听到的这个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由唱吧红人马明天翻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原唱是 Eason 陈奕迅。 因为 Eason 的这个也是深深契合了《大鱼海棠》的这个核心的感情啊。而我们的这个唱吧红人也表示了，他说《大鱼海棠》讲述的就是你以为你接受的是谁的爱，但是你其实接受的是一个天神的爱，他背叛了所有的神灵来爱你，为你带来了欢乐。但是由于自己的技术有限哈，他不会自己导 MV， 可能不太精美，手机录制的画面也不是非常的清晰，大家只要听歌就好了。来自唱吧红人马明天的演唱《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每个梦 浓郁，穿越时光来到这里，就去春来爱桃花开，你在屋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都会有你，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一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一个梦都会有你。 别看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慢，其实我觉得演唱起来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嗯，因为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 是 可能刚刚把调频调到 FM982 的朋友们呢不是很熟悉，哎，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刚刚您听到的时候觉得这不是陈奕迅演唱的版本啊，这是来自我们唱吧红人马明天的翻唱版本。 对， 挑战新歌声就是要把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们的现场的演绎送给大家，这是他自己录制的版本在这个世界相遇。 是的， 虽然说这个画面哈是一个大鱼海棠的电影的一个剪辑， 是， 但是这个演唱不得不说还是真的，我觉得要竖一下大拇指。 对，因为哎呀在这儿要害羞一下了，我也尝试过录制这首歌。 真的吗？ 结果那就是车祸现场。 哎，现在有甩出来吗？就回去如果在唱吧上点击你还可以听得到吗？ 没有，被我锁起来了， 毁尸灭迹了。 对，其实真的很多歌曲大家听起来可能哇好简单嘛，不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吗？其实里面， 哎，真的是， 对啊，这个大有文章了啊。 嗯，这是 Eason 的一首在这个世界相遇，如果你觉得很好听的话，也可以试着自己去唱一唱。 对，可以扣一波一来支持一下这首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情电影中的经典插曲，刚刚听到的这首在这个世界相遇呢就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歌曲了。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同样是电影里面的插曲，是来自这个我们的韩寒导演的一部电影叫做这个后会无期，里面的主题曲是由他和朴树共同创作的平凡之路。今天听到的版本是我们的唱吧红人胡同里的罗的菠萝，不是萝卜，胡同里的菠萝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你要走吗？不要不要，一岁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 这个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那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坠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 感觉这个唱吧猴人的 MV 拍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这本来就是一部公路电影的插曲，他也选择了在公路上演唱这样的方式。 看完之后我想问一句，这位朋友你的手举得累吗？ 是，但其实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刚刚您听到的这一首平凡之路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猴人，叫做 胡同里的菠萝， 是菠萝不 是萝 卜。他演唱的这一首平凡之路啊， 是 他在路上应该是在骑着一个摩托车，当然人家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是在 停下来了 来的时候在录制的，而且呢在间奏的部分呢还专门给我们外景拍了一下这个公路上的美景，大家猜一猜它到底在哪里，很有巧思、演唱的也还不错，所以如果您比较喜欢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二，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正在唱吧的直播平台上。 对，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很多朋友已经聊起来了，所以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话题畅聊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唱吧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每天都可以在这儿看到我们的挑战战新歌声了。 是的，那大家通常呢可以看到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现场来做一个小型的 live。 是的， 除此之外呢，也就是今天这一种形式，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演绎。现在一号选手和二号选手都已经登场了，我们来看看三号选手，哇，这就更精彩了。只要听到歌，其实我当时真的说实话，电影的内容已经不是很记得了，但歌真的太经典。 对，这首歌曲是我们唱吧红人 David 郭功德演唱的《爱情转移》，是爱情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由咱们的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 我们先来听听歌，《爱情转移》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 David 郭功德。 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留难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有过多少患难是有多少眼光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不让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任，再让结局义无反顾的置换。那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相思般的坐在心中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在生活提心吊胆，再拒绝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得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但虚假的背影到天荒需要多勇敢，如果想要能完赛找不出个答案，也爱不是专心的情歌之伴，就能像不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爱用几久才到了别的阻拦，也只需要能结伴接近外来青春。 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当子弹的作伴，心中梦想，每个人都是个人，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该醉的羔羊。每一次抓不到的月光，我心就变黑暗，当虚假的背影像是雨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忧伤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二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甜蜜蜜》啊，这首歌曲大家肯定不陌生，是这个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的同名主题曲。 嗯，这个电影呢，其实哎呦，已经控制不住你了，直播间已经拴不住你了，明天我要借个链条。这个电影呢，其实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讲述了二十世纪末期香港新移民的艰辛岁月，并且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一首《甜蜜蜜》的歌曲贯穿始终，成功的抓住了两岸年轻人的共通情感。 是的，在中国出现移民潮的大背景下，这部电影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香港回归前十年的这样一个历史变迁。这部电影也大有来头，获得了第1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9项大奖，还有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等一系列的大奖。 是，这首歌曲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取材自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民谣，由庄奴作词， 庄奴很有名的， 也是最早在大陆的流行歌曲之一。 是， 我们来欣赏《甜蜜蜜》，你可以开始摇起来了。 梦里见过你，笑得多甜蜜，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老朋友新朋友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俊贤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哎，好久不见啊，静宇你回来了，我每天都在好吗？应该是你没有每天准时报到打卡吧。 是是是， 差评减一哦。以后每天18点钟都要在我们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来和我们相约挑战新歌声。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是甜蜜蜜。 甜蜜，是你， 着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甜蜜蜜》，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爱情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有没有听到你想要听的歌呢？ 接下来呢，是我们 Fresh Radio 的下一档节目《今晚有戏》，欢迎大家的收看。 嗯，今后送上的，接下来哈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寓意了，因为这个人今天晚上还要开演唱会。当然呢，我们买不到票的人。 JJ 和杰伦吗？快下班了，语无伦次了啊！对， 好，明天同一时间18点，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依然和您不见不散。我是青鱼， 我是杨帅， 明天见了， 拜 拜。 说不上为什么。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